钱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你看到这个书法了吗？ 书法什么？ 因为他们中国人喜欢，我听说这个书法被评为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记录。 你说话要神奇。 Hello， 哎 ，Hello，Hello，Hello， 哎，跟你都不要黑，你是不？ 马上，什么铁道的方子坏 ？Hello，No，Where？Yeah，Go。 这是谁？ Hello， 你为什么让我们走？ 啊，你这个会说中国话呀、啊？那就好办了。 不是个、 啊、你啊，是电视里的人。 他 啊，对， 上过电视、啊、 TV。 哦，你是个明星 啊，不 ，Super Star。 啊，对对对。 我们其实两个人在中国待的时间，那并不是算太长的。 但您这嘴的口音可是小的够不错的，我已经听不出你是哪人来了。 我们吃肉饼，京东肉饼。 哦，反正 就笑他去了。 这下反正基本在河北廊坊唐山一带。 最近我们两个人家要考一个试， 八级。 哦，那考八级功是吧？ 不是八级， 考八级吃得了吗？ 我们要是学的语言呢，马上呢就要呢。 您还是让他表达吧，您表达的我基本听不懂。 汉语 啊， 八级 什么？汉语八级？ 对，汉语八级。 哎，你们也有今天啊，就考我们英语四级来着，这回你们考一回吧。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分成那个八级 啊？八级是应该分八级。 我们反正是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题目。 嗯，你看这道题目，你帮我们翻一下行不行？ 没问题，哪题目？ 我们做不出来。 我得找我呀、啊，呵。 你看这句。冬天能穿多少、 啊、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这个题啊，断句不对。 他问题是这句话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断句。 哎，您听我说一遍你们就明白了。 好的。 他是说冬天，冬天你们明白吗？ 冬天。 明白什么意思吧？ 对。 这个唰呜，冬天，那么冷啊， 北风， 哎，冷，明白吧？ 寒冷，对， 哎，冬天冷怎么办呢？就得多穿，明白吧？ 嗯， 所以这后边这句话应该这么读，是能穿多少穿多少， 能穿多少 穿多少。 听我这个轻重音啊，能穿多少穿多少， 冬天， 哎， 能穿多少 穿多少。 哎，对对，意思让他们强调这个 多少， 哎，能穿多少穿多少， 能穿多少穿多少。 哎，对， 多少啊？ 夏天明白吗？ 穿多少啊？ 这句话到这就完了。 哦， 难道不是问你 夏天 就热呀、啊？ 热， 开锅 啊，这热吧？ 热 怎么办？ 热 怎么办？ 妥 啊，哥。 妥了， 哎，脱别都脱了， 然后 就得少穿，对吧？少穿，明白吧？ 明白。 衣服少穿，哎，所以就是能穿多少啊？穿多少？ 夏天能穿多少啊？ 好家伙， 穿 吓我这一跳， 多少？ 哎，这回二位明白了吗？ 糊涂了， 我白费事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刚才大磊和两位外国朋友探讨了这个汉语八级的卷子里的题目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考试中有过，但是呢，网上确实有这么一个火爆的汉语八级考试。像刚才让外国朋友特别抓狂的题目呢，在这份试卷中比比皆是，因为中国文字实在是太神奇了，同一个词会有多种解释，像有的字啊可以当名词用，也可以当动词，有的时候它的意义呢是褒，有的时候可以是贬，所以这真的是难坏了外国朋友啊。 以前啊，